镜是什么镜？ 太阳镜 啊。哎呀，好，变色镜也来了，这准是那康灵牌的。 比康灵的质量好。 哎，好好好， 光我上去就抓大侠。哦，大侠闪身就是一掌，啪。 这是什么掌？ 这是酸掌。 哎，到酸掌了。好， 这一酸掌啊，酸的这光魔呀，哎呦一声，哎呦，可把我酸死了。俩手捂着腮帮子，哈喇子流出二尺多长，一口牙全倒了。 哎呀，甭问了，你眼镜也碎了，合着。 生我一见可就红了眼了。哦，好你个五味子，你敢听我弹琴吗？ 这琴有什么特点呢？ 哎呦，他这琴可厉害呀。他这琴呢，只要是一对上你，你猜怎么样？ 我就得往南走， 你往南走。 哎，我往南走， 你往南走。 我是不撞南墙啊，不回头。不是不是，您等等，这不得指南针那套吗？怎么又搁这儿了？ 我让你往南走的。 我 啊，你自个儿说我往南走，你说去。我让你往南 走。这还扣我身上了？ 当然了， 我问那琴， 这琴呢，它有六根弦。这六根弦啊。这么一弹 怎么样？ 就弹得你呀心烦意乱，手舞足蹈，你就跳舞。 哦，跳 起来呀没接没完，直到累死为止。 好，这招更损。 只见这个生魔啊，抱着这六弦琴， 呵， 是越弹越快。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隆咔隆咔隆隆咔。 来，切快书这是。 魏侠举目留神看，四大魔头好雄才。 哎，这打住，停停。您这不是单弦吗？ 啊， 怎么唱单弦了？改了， 我准备把这小说改成单弦送给曲艺团，不又得稿费吗？ 就哎呀，这张您就别操那心了。我问这琴怎么回事啊？ 他弹的当然是这个舞曲了， 弹舞曲， 弹的是舞曲啊。五位大侠一听可乐了， 乐什么呀？ 听见舞曲了 哟， 在梅花桩上施展他的轻功，是慢摇双臂，微抖双肩，脚底下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咕咕咕咕咕， 耶， 咕咕咕咕咕。 到了一个地势可比东洋最阔，行，说说念念。这里边还有笛子课？ 哎，当然了，你得满足青少年的需要嘛。 哎，好，他这玩意还真赶时髦。 等他也跳美了，浑身这汗啊也出透了，这才大喊一声甜。 那甭问呢，这是甜掌啊。 哎，你还真不外行。 哎，行了行了，快往下说。 这生魔呀呱唧就填倒了， 填那儿了， 浑身呢全是蜜呀、啊，招来一个大狗熊，抱住他脑袋，呱唧呱呱呱就舔上了。 哎呀，拿着脑袋当缩了蜜了， 怎么着？ 这回四大魔头算完了吧？ 完了，完了还行啊？这就受了点伤了。 是啊， 醒过来之后，四大魔头同时穿上梅花桩， 哦，四个人要打一个。 五位大侠是临危不惧，用手一指，猜，四大魔头竖耳听真，本当将你们饶恕，但尔等却不知天高不懂地厚，连长我四掌还不低头。本大侠为清理江湖败类，扫除宇宙隐患，捍卫地球之威严，维护世界之和平。 哎，这挨得上吗？这个 要使那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大气不污染，地面不下陷，人人住高楼，家家有电扇，坐着大沙发，看着大彩电，穿着小西服，吃着炸酱面。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哎， 五位大侠，一咬牙，一跺脚，一横心，一运气，这才使出他的绝掌，说闲了闲了吧。 嘿，这是闲掌， 双手这么一推，四大魔头哆哆嗦嗦，浑身打颤，同时掉下梅花桩。当时他们这身上啊，就起了一层大盐粒子， 往外冒盐粒。 哎呀，这个大盐粒子啊，越出越多，越起越多呀！四大魔头分不开，裸不散，聚在一块，咕咕拥拥，咕咕拥拥，一会儿的功夫变成一大盐坨子了。 好，成盐块了。 好大侠不怠慢， 呵。 掉下了梅花桩，左脚这么一勾，右脚一弹，啪，使了个倒踢紫金冠，把这个大盐坨子从珠穆朗玛峰给踢到太平洋里去了。 您说这得多大劲儿吧？ 日久天长啊，这大盐坨子一化，打这儿起这海水才是咸的。 我说你这不胡说八道啊？

回路头回路头，无暇浪淌跨过，不尽红红我问怎都回掉路别路后。